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万物复苏，春盎然，天明日好且悠远。假山洞中熊出没，小猴争宠闹得欢，孔雀开屏引游客，斑马深境笑苍天，偶遇游郎凭栏远，石林史事味心甜。西凡尘，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周五的夜晚依然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刚才啊，以一首小小的打油诗开场哈，这首诗呢，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哈，非常的通俗易懂，说的就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动物园。对了，就是西直门外大街的那个北京动物园。现在的季节啊，正是好时候啊，不冷不热，阳光明媚，也是很多朋友们、很多家庭啊，尤其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游玩的好时机啊。不过呢，要说起北京动物园啊，刚才这个诗中也说了，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到北京动物园多数都是去看动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这动物园它是有一个自己非常久远的这么一段发展历程的。在清末呢，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就已经有了，而北京动物园也是经过了多年来的发展才有今天的这样的规模啊。而且它在动物园当中还有很多的历史遗迹，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触摸到历史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打开文化之门，咱们走进北京动物园，一起来说说它的前世今生。好，介绍一下今天在我身边的跟我们一起聊的是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张欣。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田。你好张田。 哎，大家好。 咱们的老朋友了哈。没想到哈，张田来跟我们说动物园的事儿哈。 我要求的。 你要求的是吧， 这个季节说说动物园，而且今天周末嘛，大家听完了明天可以去找找。 我跟你说啊，我在看完这个咱们的一些材料之后啊，我已经啊跟我爱人和孩子啊打好招呼了，我们后天去，明天好像据说有雷阵雨啊，我们已经做好打算，就是后天去玩。但是后天去玩呢，我就是这一次我就特别特别的想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因为前几次啊其实就是蒙着去，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进的是哪个门啊，反正下了车找门进去之后就看着里边那个路标吧，喜欢看什么动物顺着就去找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利用我们有限的节目时间给大家提供一条啊不太这个常见的一个路线。我们这个路线呢，当然也有一些动物，去动物园嘛当然也看动物啊，但是我们这个路线呢，它会照顾到很多的历史遗迹、历史遗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互动环节，今天我们的两道问题都跟动物有关啊。那么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如果您答对了问题，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小奖品，还是 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的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在我们正式开聊之前，张欣，咱们还是把上半段的问题先给大家抛出吧，好吧。 有一种动物因为头脸像马，脚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因此得名四不像。四不像到底属于哪一类动物，就是属于哪个科，或者说A 是马， B 是鹿， C 是骆驼， D 是驴。 哎啊，这个四不像到底指的是哪一科的动物啊？好，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那今天就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动物园别样之旅。来吧，张田，如果你带我们这个游玩北京动物园的话，你觉得从哪个门进你比较熟？ 先得说一下动物园的前身，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动物园的前身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清朝啊，清末，它的那个盖的那个农事试验场。当时呢，就是说那个光绪帝嘛，就是改革派，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比较希望那个通过改革来挽救这个大清帝国。他提倡这个科学文化。在这个1906年，也就是光绪32年的时候呢，商部呢给他上了一个折子，上的折子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以什么为题呢？就是富国之道，守在兴农。商部上这个折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盖这个农事试验场。这个农事试验场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动物园的前身。然后这个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后来没有了以后，然后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把这个农事试验场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吧。现在这个动物园应该比农事试验场还大一点，因为农事试验场当时是71公顷吧，我查一下资料，好像动物园是96，更大了。然后呢，这个是它的这个前身。咱们要说的这个动物园里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古迹，这个古迹就是哪儿的呢？就是这个农事试验场里头的。然后我来呢带大家呢说几个，然后现在还有保留的。先说一个是冰封塘。冰封塘在哪儿呢？其实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中间儿，这哪个门我看都不是特别近，但是好像是从正门进，稍微就是那挂大牌的那门，就是咱们的正门进，它稍微近一点儿。它挨着哪儿呢？它挨着那个就是禽鸟，就是那个有一个岛，有那个天鹅，就挨着那一块儿。在那个动物园的东北部。 它是东北部哈， 对，东北部，它是那个，它在那块儿。这个呢是建于呢1908年，我去看过啊，然后就现在也是翻新了建的。它呢是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建筑，好像我记得在民国农事试验场的时候呢，这个建筑当时是一个茶社。然后现在是已经就是不做经营了，就是在那儿展出了。然后就是离这个冰封塘附近呢，有这个牡丹亭，还有这个惠芳轩，还有这个枫松罗月轩，还有这个绿衣亭，好像就是都挨着。这个都是这个农事试验场的这个古迹。其中要说一下这个什么呢？这个松风罗月轩啊，我估计念这名儿，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去了就能知道，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亭子，挺长的，就像一个船坞是那么一个东西。但实际是它在这个民国就是清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船坞。它当时这个动物园里不是有一条河吗？记得吧？它那个是长河。这个长河呢，从它这个跟前过去。然后当时有船的，它是可以从这块坐船，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这个就是绕着那个到这个冰封塘。它是它一个就是码头， 可以坐着船在里边游玩， 对 是吧？ 对对对，你现在不是也可以吗？ 这个冰封塘，可以咱们说一下，这冰字特别难写哈， 对， 就是哎呀，大家查一查吧，我也形容不好， 就猛的一看有点像幽默的幽，但是比幽默的幽还复杂， 对， 那个涿州的涿去掉三点水， 对， 那山里头有两个 啊，对， 对 啊，这个冰其实这冰封二字是 曲艺诗经当中啊，诗经就有这个滨风七月啊， 对对对， 哎，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建筑物也是传统的中国传统风格啊，哎，我之前去动物园，我还真没到过这个地方，然后你知道我是在哪看到它的外貌吗？ 嗯， 今天我是很偶然的在这个网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博客 啊， 这个人我感觉我看那个名字有点熟悉哈，好像还像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经常来的哈，我看到他那个博客呢，他是去这个动物园去玩的，应该也是一位文艺青年啊，他就拍了这个照片啊， 现在还挺新的是吧？ 是的， 是吧？ 翻修的特别好，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牡丹亭，现在牡丹花是不是都谢了？那就是之前开的时候推荐去一下，挺漂亮的。它好像是跟一个圆圈似的，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是一个整个一个圈，全都是牡丹。 嗯， 然后呢，咱们再往下说啊。 哎，等一下啊，就滨风堂，如果比如说我们先到这儿来玩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大批的，就是好几个这个遗迹，其实是靠西边哈。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你该说西边的那个了。对， 什么唱官楼什么都在 西边 吧？我觉得这样，既然咱们已经到了这个滨风堂了，咱们边上先玩一下是吧？你比如说旁边就是狮虎山吧。 对， 是吧？ 就是姜昆掉进两次去的那个地方。 好嘛， 是吧？ 对，当然这个掉下去是带引号的啊。他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曾经说了，这个叫虎口奇遇是吧？ 虎口 脱险 遐想， 遐想啊，虎口遐想。好啊，今天张鑫特意为我们准备两次掉进狮虎山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来听上一段。 我摔那个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哎呦，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饼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哎呦，摔坏了吗？ 什么 摔坏了没有？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哦，掉老虎洞里了。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叫妈啊，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哦，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对，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好啊，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哦，要打虎， 哎， 你还真行。 行什么？ 想的不错。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还真掉下去了，真掉下去了。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 啊， 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 哦， 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哎，往上拽你。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腾不出手来呀，姜昆 啊， 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干嘛？ 发微信朋友圈啊。 是， 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上边说了，我们报警了。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啊？ 你掉这时候不对。 什么时候？ 晚高峰 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姜昆在虎口的遐想啊，就是他说的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这个地方，就在我们刚才说这滨风堂的旁边，就是狮虎山啊。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应该是动物园的东区啊，在东北方向这个位置哈。如果他再往北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码头了是吧？就是可以坐船的那个地方。进行观光的那个码头了是吧？啊，那看来是在确实是比较靠北了。那张田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滨风堂这是一个属于是历史遗迹，那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呀？ 有，但是现在就是有是，民国上时候有，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农事试验场啊，它当时它是清朝的一个那个做农事产品试验的基地，但是呢，也是这个清末最后一座这个郊外的这个行宫。这个慈禧、光绪呢，都多次来这里游玩，所以呢，你就可以想想这个行宫里头，它肯定是特别漂亮，所以它这个建筑风格呢也不同。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建筑风格，还有欧洲的，还有西洋的、日本的，就非常漂亮。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已经没有了的，说这么几个吧。有一个叫这个海桥迎春的，这个在哪儿呢？这在这个缤纷堂西侧的岛上。它是要通过一座桥来到那儿。这个呢，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日式的这个建筑物，我看过那个老照片，就跟日本那房子是一样的，就是推拉门的那种。 叫海桥迎 春，对， 那名字很 美，名字特别美哈。然后呢， 已经没了。那现在是什么了？这 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根本就没有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还是中心地区吧，可能靠中间一点呢，是有一叫那个万字楼的。这个万字楼是就是咱们古体那个万，知道吧？就佛爷上面那个万， 万字不到头。 对对对，它就是按照那个形状建的楼房， 建的一个楼是吗？ 对，这个楼房四角曲折呢，左右这个回转成这个万字。然后呢，但是这个没得早，这1935年之前就被烧了。这个也有老照片，我也见过，好像我看那个意思就像是一个玻璃房子，挺漂亮的。 是玻璃房子。 对，玻璃房子。然后在万字楼的西北边呢，有一个就是关稼轩吧。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是一个茅草屋似的。就是你想，那个就是种地的嘛，就是 对， 还一个 有人要工作人员的住的是吗？ 就不是，好像也是一个参观，因为它不是农事试验场嘛，它里面可能有种那个庄稼的那个，它是那么一个做了一个景观，反正现在是也是没有了，它是在万字楼的这个西北部。然后呢，现在咱们再说说有的吧，有的现在咱们就到了这个西北的这个门了。这西北门我估计我一说大家也可能想象不到是哪个门呢，就挨着那个五塔寺。那儿有一个门，可能那个门偏，大家可能没去过，我老从那门进去。 这个应该叫西北门是吧？ 西北门 啊， 西北门。 五塔寺， 然后 对， 然后 五塔寺路上就是， 对，就从那边就进来一小门嘛。然后进来以后就是驴呀、马呀，就是那个，就是一进来就是那个的。 进来就是斑马、梅花鹿， 对， 这片区域。 对，然后呢，你就向南走，往南走呢，就能看见一个欧洲式的那么一个楼，就是红砖的楼，那个特显眼，就是那个楼就是畅观楼。 畅观楼， 对，其实它应该是动物园里最有名的，我觉得，因为它漂亮，它跟中国建筑不一样，就是 这儿怎么出现一个西式的建筑呢？ 它就是因为它当时这个园子里什么建筑风格的都有嘛，它这个建筑的就是欧式的。 我觉得农事试验场当时是一个非常时髦， 对， 体现这个国际化的 那么 一个地方。 对，当时民国的时候，这个地儿了不得。好多好多人都来玩。 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畅观楼， 对， 是吧？ 它是建于1908年的。 哦， 它是一个红楼，就是特别明显，只要去过的人，我就觉得都能知道。然后它最那个明显的是，它门口有一个那个铜麒麟，还有一个铜吼。但是好多人都以为那是两个铜麒麟，其实不是。那铜吼就像那个小狗似的，那个耳朵是啪啪的那个，那个是吼。 那个叫吼是吗？ 对，那个是吼。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吧，当时设计的特别精巧，只要扭动机关呢，这两个东西就这个水啊是从这个兽口中喷出来的，但是反正我这么多年我没见它喷过水。反正是，对， 就这两个还有机关设置啊， 对，它有机关设置，当时就是非常漂亮的。 那它喷这个水也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 景观吧， 景观， 对， 小 喷泉似的， 小喷泉。 对对对， 哦，还有这样的设计啊。 对，再往南走呢，现在还能看见这个宋教仁的这个纪念塔。说到这个呢，就是先放下，咱们再往下说一点。再往南走一点呢，就是畅春堂。畅春堂呢，也是建于1908年。 我这听您说了，我才这敢说哈，这字儿也够复杂的。 这个字儿，对，我也是查了，我都不知道这个字儿念什么。 这个对，这个其实这个畅春堂呢，哎呦，这都没法形容哈。底下是一个匕首的那个匕字是吧？上面一个半包围的结构，然后里边是，反正又是 一个叉子，完了 就是还有点儿啊，这字非常的复杂。但是好像是可以通假，就是 通那个，就是 那个畅快的唱， 哎，就是也是唱官楼。刚才我们说唱官楼那唱， 对对对， 啊，那这畅春堂有什么讲究啊？ 这个畅春堂呢，也是建于1908年，它由于挨到那个西北的那个，当时就是还是农事试验场的时候啊，它靠近西北宫门，然后呢，这个呢就成为了这个光绪皇帝和这个慈禧太后参观时候的他来就是休息的一个地儿了， 啊， 所以这个建筑也非常的漂亮。 嗯， 它有三个相连的屋脊，然后人称呢是这个叫三卷，人称就是他按照那个屋脊说的三卷， 哦，三卷， 对，三卷， 哦，什么三卷是什么？ 卷就是三下的意思， 就是那个屋脊，哦，不这样这样， 哦，有一个波浪， 对，就叫三卷， 嗯，三卷，哦， 对。 只有他的这个屋脊是这种方式，是吗？ 对，然后因为我也去看过，现在也是翻修的很漂亮，就是挺新的，都大红柱子什么的。 嗯， 然后呢，这个呢，就民国时候呢，这个宋教仁呢，在任这个农林总长的时候呢，他居住过在就在这里居住过。 哦， 后来他不是遇刺了吗？ 嗯， 然后就是在1916年的6月呢，就在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地儿，就建了这个宋教仁的纪念塔。 嗯， 是这么回事儿。 嗯。好，那我们这个地图先停到这儿， 说到这儿， 哎，先说到这儿。张鑫，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先给大家公布一下啊。 哦，上半段的问题是 四不像， 是属于哪一科的动物， 啊， A 是马， B 是鹿， C 是骆驼， D 是驴。答案是 B， 鹿。它其实就是我们学名说的麋鹿。 麋鹿啊，我记得好像那个初中英语经常迷路地儿啊，是他吗？反正就是那个啊，迷路地儿，迷路啊。 对， 他怎么就跟四不像呢？嗯， 他就是因为他的脚其实很明显像鹿一样，但是脸呢又很长像马，这个脖子像骆驼，看尾巴呢又像驴，所以大家都叫四不像。 嗯， 其实这个封神榜里边那个姜子牙骑的 就是四不像， 也就是麋鹿，而且麋鹿是最早就是咱们中国的动物 特产。 我 记得是不是在那南海子那儿有那麋鹿园，那好像就是原来的皇家院幼，就专门养这个的，好像是。我 对， 我 养了之后就是为了让皇家打猎狩猎用，其实好像后来在咱们国土上大概都快灭绝了，就只剩下皇家院幼里面养了一些。 嗯， 然后后来又被这个八国联军就是侵略的时候被带到国外。 对，我记得好像是从国外， 然后又 繁殖，后来又引回来。 繁殖了之后又引回来。 对， 不知道北京动物园现在有没有这个四不像哈？ 我小的时候去的时候，反正 我记得好像我也见过。 好啊，那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文化遗迹的地图咱就先走到这儿啊。关于北京动物园的前世今生，还有哪些故事，还有哪些遗迹，咱们一会儿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来跟大家畅谈。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是西游乐队的一首花季啊。咱们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可以在动物园当中除了我们看动物，也可以享受自然的美好。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花开花谢终有时，看不尽花谢花开又春明，听不尽离合悲欢声歌舞，道不尽聚散冷暖人世情，看不尽花开花谢花开花谢花开花谢，看不尽花谢花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地瓜旧瓶子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解读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下半段的节目，我是赵亮，欢迎各位啊。今天我们是来到北京动物园啊，今天我们节目里呢探访一下咱们北京动物园当中的一些历史遗迹啊。咱们不看动物了，咱们看一个特别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田，欢迎。 大家好。 嗯，上半段我们从东边一下跨到西边了哈。如果您这个去东边呢，您可以到这个宾风堂啊，然后去那个姜昆掉进去那个狮虎山可以看看啊。如果您从这个西北门啊，刚才张天跟我们说了，就是在五塔寺啊这个边上，在五塔寺路上这个门哈，如果从这儿进来，哎，我其实已经做好打算了，因为我周日去的时候我就从这个门走。 这个人少 是吧？ 嗯，还有一个绿化局那块好像是园林局，不是绿化局，园林局那儿还有一小门、 啊、是吧？哎，你看从这门进来啊，它有点不像是就是你走进动物园的感觉是吧？你进来之后，你看这个有花有草，梅花鹿、斑马是吧？是这样的动物，然后往南一走，我们就到那个畅观楼。对吧？再往南走就是这个是那个什么西边的一个鹤岛啊，然后就是宋教仁纪念馆，刚才我们说到的，然后再接着往南走就是我们说那个畅春堂。哎，就是这个地方。好，那张田再接着给我们说一说啊，还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嗯， 值得去的。嗯，我觉得这些地儿都挺值得去的。 好，那你接着来，接着说， 给大家讲讲故事吧。 好好好， 地儿反正大家也都看了，啊，去的都看。 说说历史， 说说历史哈。 好， 说是这个，要说这个呢，肯定就跑不开这个农事试验场，因为这是它的前身嘛。 嗯， 这个农事试验场呢，其实在清末呢，其实算一个很大的，我觉得算是怎么着，提倡科技吧，这是很大的一个， 哦， 一个工程了。 嗯， 这当时的这个农事试验场呢，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是由动物园、植物园和这个农产品试验这三部分来组成的。 嗯， 其中呢，就是特别吸引人的呢，就是这个动物园。 嗯， 动物园呢，跟现在咱这动物园不一样，它小多了。它是在这个农事试验场的东南侧，仅有1.5公顷。 哦， 它很小。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它虽然是农事试验场，它已经是有一些动物了。 对，它包括动物。 啊， 哦，嗯，然后呢，这里头呢，这里头有好多的这个动物是当时是那个慈禧太后， 嗯， 说就是列就是让那个出过洋的这个大臣端方呢，从这个德国先定了一批动物， 嗯， 然后有象啊、虎啊、豹啊、熊啊、鹿啊、斑马呀、野牛啊、袋鼠 啊、 对鸵鸟、天鹅、鹦鹉， 啊， 共计130多只禽兽，花费了29000多这个两白银，然后还雇最逗的是雇了两个德国的工人来饲养， 哦， 因为可能中国人不会养吧， 还可能这些动物，你比如说袋鼠什么的，那没见过呀， 我觉得肯定就是没见过， 哦， 对，然后。他就是用他们来养，然后呢，这个对，当时忘说了，那个动物园叫万生园，当时叫 万生 园， 啊，就是那个牲畜的牲呗， 就是，对，牲畜的牲， 嗯， 然后呢，这个万生园呢，它是在这个农事试验场之前开放的， 哦， 对，就已经对外卖票， 嗯。 哦，是这样哈。 对，他是 那还行，老百姓能看看。 1907年开始对外卖票，然后那个农事试验场是1908年才开放。 对对对， 嗯， 他先把那一小块，我觉得是最吸引人的那个， 啊， 就跟现在商家似的，先把那吸引人的给人看，稳住了，然后再让人家来 啊，再看那个农事那个， 嗯， 是吧， 对对， 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卖票卖多少钱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动物这边卖的就贵， 啊， 比那个看农业的那些就贵。 对， 哦。哦，是这样，啊， 嗯， 对， 动物这边卖多少嘞？ 20枚，同源20枚。 哦， 就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是不便宜吧，我想说是， 嗯，你看像农业的那边是同源8枚， 嗯 嗯， 哟，那差不少呢，去2回都够不上去一次动物园，啊， 我觉得因为这动物不是大家都没见过， 而且 新进去 从世界各地引进的， 嗯， 这成本高，可能， 嗯， 没错， 嗯 嗯， 然后呢，他还规定挺逗的，他是这个儿童啊和他就是跟役，我觉得就像那个保姆之类，就是可能是 跟班， 啊， 对，跟役，他这个票价是减半的， 哦， 其实跟现在儿童减半是一样的 啊，哦，有儿童票， 对， 嗯， 然后男女游客呢，他竟然是分单双日入园的， 哎，这是为什么呀？ 他估计还是封建呗， 哦， 因为他还是晚清嘛，对吧？ 哦。 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规定一经执行呢，就引来了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舆论的热议。我估计大家也不愿意都想一块看，这还得挑着天去的。 是呢，啊，这一家子想看动物园啊，您这男的得单号进去啊，然后这媳妇儿带着孩子外边等着啊， 双号 再进。 对，嗯，然后这个万生园其实它的意义呢，不仅说是动物的意义，它真正的意义呢，说是它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动物园， 嗯， 而且是公。像大众这个开放的，因为皇家肯定他们那会儿也养这些宠物，但是都是在皇宫庭院之内， 嗯， 老百姓根本就看不到嘛， 嗯， 但是这个是面向大众的， 嗯， 然后他这个就慈禧嘛，带着这个光绪和这个后妃呢，也都去看去了。 嗯， 然后看了以后就特高兴，他不也没见过这么多这个小动物嘛，特别高兴。然后就发了这个内帑白银1000两，然后就赏给这个园内的员工了。 哦， 不仅如此呢，他还把一个小猴子，自己的小猴子送给这里头了。 啊， 然后这皇太后这个老佛爷一送，这些王公大臣也就跟风呗。 嗯， 然后纳童呢送了锦衣， 嗯， 一筐送的鹿， 啊， 载镇送的石猴，袁世凯呢送的这个兽形猴， 嗯， 还有一个是内府大臣呢记录送的8个蹄的马，这个8个蹄的马竟然有 是什么8个蹄的马？ 我觉得就那畸形的马，就原来小的时候不有时候看有5个蹄的马什么的， 哦， 我觉得是 猎奇， 对， 是吧， 这个马竟然有照片。 照片， 我还看见这照片了 啊？是吗？ 啊，就是它一个侧面，但是我看着猛一看还像四个腿的，估计是不是都长里头了 啊？也有可能。这个现在在哪里能看到啊？这个是 照片是吗？ 啊， 照片你在那个北京动物园志， 嗯， 它那个 动物园志上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记载哈。嗯，哎，这挺好玩的，这就是实际上我们要说追溯北京动物园的前身，这是不是应该也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动物园了？ 对， 是吧？对， 真正意义上， 真正意义对公众开放的这样一个动物园哈。好，我们记住这日子，这也挺特别的哈。1907年的7月19号， 对， 咱们是有动物园了啊。 嗯，然后还有那个农事试验场，我觉得它里边的很多设施都非常先进，比如说，有咖啡馆，还有照相馆。 嗯， 那还有什么肥料室啊、农器室啊、实验室、蚕室，还有一些种植桑麻啊、果蔬花卉啊，也都挺全的。 嗯，对，还有初等农业学堂，我还特意查了一个，这个好像就是，它是就是教这个基础的那个农活，然后他还能拿学位呢，是高小。不叫高小，初等小学毕业，学业三年。他还是要给这个。 这里边是学的是什么呀？ 就是一些这个浅的农业知识， 怎么种，怎么种。 然后最后就是学完以后，你能简易的，就是能种地，就耕种了。 课外培训班的前身， 有点这意思啊，学农事。 对，而且农事试验场这个好像是男女是可以一起去看的，但是你入门是分两个门进。进去以后可以在里边一块看， 买票也不行，买票也是要分开的。 嗯， 男的在南窗，女的在这个西窗。对。然后我查了一个，还有一特有意思的，当时说这个在民国20年代到40年代吧，他当时呢就是农事试验场呢，为了这个吸引这个游人嘛，然后雇了这个4个2米以上的这个巨人，然后在门口来这个售票。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就我之前看好多老报纸我都看见过，这个有一个人叫刘玉清，他后来被美国人发现了，然后给带到好莱坞去演戏去了。但是待遇不好，最后他又回来了。 哎，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咱们下半段的题还没有给大伙儿出呢，是吧？咱们下半段仍然有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张鑫来给我们出一下。 以下哪些动物是咱们中国这个古老的中国的土地上就原生的？哪些啊？这是个多选题。A 老虎 ，B 狮子 ，C 大象 ，D 长颈鹿。我觉得我出的这个题啊，这四个选项是不是大家进动物园最想看的呀？ 老虎、狮子、大象、长颈鹿。确实啊，这个老虎和狮子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国人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看到狮虎山，明明这个狮子老虎的不在一块儿，是吧？我们非把它那个弄到一块儿去，看看究竟谁是兽中之王啊。另外就是确实对，你看这个动物园当中，我就觉得啊，这个你看猴这自不必说了，咱们对这个猴是特有感情，因为有这个孙悟空这文化，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奔着就这种跟这动物的亲近感去的。再有就是长颈鹿，确实看的人特别多啊， 对 啊，是吧？ 真好看。 大型动物一般就是比较吸引人 啊， 长得为什么会那样 啊？ 而且长得漂亮，眼睛特漂亮，睫毛倍儿长， 是吧？ 对。 你这个四种动物当中，我就敢说这个谁啊？这个老虎肯定我们有，是吧？咱有东北虎、华南虎，别的我还真不敢说啊，到底是不是原生啊？ 我记不太清了，是明朝还是清朝的时候，那个从海外引进的那个长颈鹿，当时说是麒麟，然后皇帝没看见可高兴了，就以为是麒麟， 就以为麒麟是吧？ 对，有这一说，我也听说过。 好，那咱们等待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再次提醒各位，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答案了。如果您答对题目了呢，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小奖品，仍然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这一套是4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啊，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舍华录》。好，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哎呦，这个时间过挺快哈，我们这个节目 说着说着这时间就不太多了，还剩十分钟不到，咱们赶紧让张天再给我们说说还有哪些好玩的故事啊，值得去的这个可以看到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我原来老听老人说那个这个动物园叫这个三贝子花园。对，三贝子花园。 啊、 后来呢，我也 好像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对，我查了一下，然后好多好多书都说是这个是这个谁的呢？福康安的这个花园， 哦、 说是他的私产。 嗯， 因为这个福康安呢，他是这个傅恒的第三子， 嗯， 而且呢是被封为了这个贝子，然后大家都这么叫开了。 嗯， 但后来我查了一下，其实。好像历史上并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个。他的这个福康安，他没有在这儿没有私产 啊。 然后呢，而且为什么被人们津津乐道呢？因为这民间啊，就盛传这个福康安是这个乾隆的这个私生子。 哦，对 吧？ 嗯。 然后呢，先说这个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呢， 嗯、 就是他。就是当时这个农事试验场嘛，他当时不是建的时候嘛，清政府就给他拨了地了， 嗯， 拨了这个西直门外的这个乐善园、济园、广山寺、惠安寺附近的官地，一共这个71公顷，开辟的这个农事试验场。 嗯， 当时呢，这个济园呢，就是后来就被称为了这个三贝子花园。 嗯， 但是济园最先的这个它的这个历史沿革吧，由于文献的缺失，它就比较的就是。扑朔迷离，不太好查出来。但是就是有人查到什么呢？他最早的这个原主呢是这个叫允祉，他是康熙的第三子，有可能是从这儿来的。 嗯、 这个，但是我查了一下，好像他没有被分为贝子。 嗯， 没有被封。我觉得老百姓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觉得他还是康熙的私生子，然后就是、 哎、就是有这种传奇性哈。 对对、嗯，那你说这个福康安跟这个乾隆一点关系也没有吗？他也不是，他是怎么回事呢？ 嗯、 他呢是这个，他是这个乾隆的这个嫡皇后啊，他兄弟的孩子，其实是也可以算是他的侄子啊、 嗯哦， 他的侄子 就是尔康嘛。 好像世人有这么说的， 是尔康《还珠格格》里是吧？ 对 啊， 然后就是这个福康安，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活的并不长，但是他活的这个一生中，他就是位极人臣，他当了很大很大的官，很多重要的官。 他好像是参与了，就是这指挥了很重要的几次战役，是吧？ 大金川还是小金川？因为我前两天看见了， 嗯、 然后他当过这个四川总督、嗯、山感总督，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还有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经常说的那什么天地会啊、 哦， 天地会起义的时候， 哦、 乾隆那对，哎，那个乾隆也是让福康安。就是到台湾去，镇压这个起义啊，也是他去的啊。 因为他特得宠，所以人们就说他是他的私生子， 啊、 说福康安的那个母亲特别漂亮， 嗯， 然后跟他然后生了这个儿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贝子花园啊、 嗯， 所以其实这种名称的由来，它不一定是有一个多么。确凿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流传啊， 就是口口相传吧，最后就变成了人们演绎的这个、 嗯、 对，就是人们可能觉得怎么好玩怎么有意思就怎么说， 好，我们继续， 我们说一说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嗯、 这动物园这万生园哈、 嗯、 它其实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没落、 嗯、 这个动物在里边也非常的悲惨、 哦、 那会儿因为其实就人可能都因为动荡嘛，又是战争，人都活不了太好了、 嗯、 更别说这些动物了， 嗯， 就是我看张田写的文章里面介绍啊，说当时很多动物都被迫给毒 死 了， 对， 哦， 就是人家那个饲养员还因为有小的小狮子嘛，饲养员就不想毒死他，但是就是日本宪兵非得逼着他毒死，最后他也没有办法，他把他就毒死了。 嗯， 然后我前两天查那个资料，后来我还看见也是一个人写的博客，说的可能是一位老先生吧，说当时就是动物园嘛，又没有吃的嘛，那动物都被饿得挺瘦的，就整宿整宿的叫。 嗯， 你就想多惨吧。 嗯， 对， 确实啊，这个我觉得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吧，就是某一个地方它与什么样的事业 或者与什么样的人，包括动物有缘分，这是一种很就是很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看，在清末的时候，这儿呢，其实它本来它是一个试验场，它就因为它有一个那么一个小的公园对外开放，然后呢，以后就慢慢的，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就默认它是吧？ 对。 然后逐渐的发展，其实我也看到一些材料哈，在这个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倒台之后呢，这个农事试验场几易其名， 对， 包括什么中央农事试验场，后来叫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博物院是吧？直到这个后来是在这个抗战末期的啊，1943年，然后以防空的理由是被日军，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下令把很多动物都毒杀了。但是我们说这个缘分，这个缘分结在这儿了，它就不会就是消失，对吧？1949年呢，这个咱们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当时叫北平市农林实验所，就是其实就是北京动物园啊，接管了这个单位，然后更名为叫北平市农林实验场啊，这个就算是咱们一个新的开始啊。 对， 直到是1955年，那个时候还叫啊，要这么说应该是那个时候定的是这个，就是考虑到当时这个所谓农实试验场的条件呢不太适合进行农桑实验了，然后就经过一些改造整修绿化，在1949年的9月1号定名叫西郊公园。哎，这个我估计一些老北京应该是非常熟悉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哈。然后到1955年的时候呢，西郊公园又正式改名为北京动物园。当时的这个原名还是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学者郭沫若先生来题写的啊。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变化了。那么70年代之后，咱们中国外交日趋活跃了，跟国外动物园之间的这种动物交换也就频繁起来了，动物种类也大幅增长。但是要说发展的特别特别好，还得是80年代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动物园是迅速发展了。那我们看到在今天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规模哈，这应该是我看到现在搜索一下吧，现在 我查了一下，就是现在有饲养的动物有500余种，5000多只，海洋鱼类还有海洋生物500余种，10000多尾， 占地面积说大概在86公顷啊，水面也有8.6公顷，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我三月份去了一次，因为我很久没去了，然后我就发现动物园有变化了，就是动物不再就是囚禁在那些笼子里了，它就舒适了，感觉它更舒适了。你像那个羊，不叫羊，领养，就放在一个就是开放式的地方，然后它特别的舒服。狼呢也是放在就是给它造了一些井儿啊什么的，就是显得比较好。 哎呀，随着这时代的进步，就动物也过得越来越舒服。 这是我们文明一个进步的体现啊！ 对， 我特别还要说一点，北京动物园有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卫生条件相当的好 啊，对，干净，很干净。 对，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日子，你想，如果到夏天呢，有一些异味，那是很正常的。 对， 毕竟呢这是动物，是吧？但是我说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这种天气去一点问题没有。再加上它整个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哈，哎，有很多的人在那里维护，所以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去处。啊， 我去过那个动物园去当志愿者，人家介绍过说是，这个在这儿让大家看的这些动物，他们只是阶段性的在这儿，然后他们过一段就像他们工作养活自己一样，他们大很多时间会让他们在那个野生动物园里边更宽松的环境里来舒缓身心， 休假是吧？ 对， 休着年假。 对， 来张鑫把我们下半段的问题的答案给我们公布一下。 答案是老虎和大象是咱们这个本土一直原生的。 老虎和大象啊，看看朋友们，这个静水深流啊，他说这个狮子和长颈鹿应该不是本地的，老虎大象是国产的吧，哈哈哈哈啊，您这哈哈哈就对了。另外还有几位朋友答对了啊，大 T 啊，还有风动武静啊，朋友都答得不错。另外上半段也有朋友答对我们的题啊，比较多人数咱们就不一一说了。然后呢，哪位朋友获奖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编辑在节目之后在微信平台上来跟各位来取得联系。好吧，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啊，马飞演唱的这首《动物园》，结束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好，感谢张田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聊文化方面的选题，也谢谢张鑫啊！ 谢谢， 谢谢。 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咱明天见。